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 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北京雨燕是全世界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类。最近关注北京雨燕展览正在正阳门开展。北京雨燕为什么偏爱正阳门这样的建筑？他们飞越10000多公里来到北京，历经过了怎样的旅程？北京雨燕和古都北京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古都北京从历史中一路走来，留下了许多雄伟沧桑的古建筑，正阳门城楼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座古建筑有一群特殊的朋友，也是忠实的伙伴，600年来每年都会来正阳门约会，从不失约。他们可以说是北京中轴线上活化的历史标记，这就是北京雨燕。作为唯一一种以北京命名的鸟，北京雨燕和正阳门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它飞越万里，经过了怎样的旅程？如今的人们如何保护北京雨燕？今天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走进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关主任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还有正阳门管理处的副研究馆员袁学军，袁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518那一天哈，这个世界博物馆日正日子这一天，正阳门刚刚开幕了一个展览叫关注北京雨燕。那么其实以前这个关馆长也来说过哈，北京雨燕，但是这次是一个专门的这个展览，所以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让我们来了解正阳门和雨燕的关系。来先跟大家说一说这次这个展览上有一些什么样能够看到的有意思的东西呢？ 那个这次我们的关注雨燕展呢，就是大家来到正阳门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雨燕与古都北京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渊源。 嗯， 而且呢还能够了解到这个北京雨燕的很多科普的知识。 嗯， 就是它和家燕的区别啊。更重要的呢是我们那个展出了就是被风吹落的雨燕的巢。 嗯， 还有那个 有食物， 有食物没有孵化的那个雨燕的蛋。 嗯 啊，这是我们最有意思的呢，是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展览里呢设了一个就是最有悬念的，我们起了一个互动的那个区域叫神秘兮兮。 嗯， 在这里呢就是 这是也是雨燕你们给它起了一个这个代表性的这个名字兮兮。 不是，这个神秘兮兮是我们在就是展厅的一角做了一个互动的一个区域。 哦， 所以这个我们叫神秘 兮兮。 为什么神秘兮兮呢？我觉得观众到了我们展厅以后就能够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结合的展览呢也做了一些文创产品。 嗯， 这个主要是有一个就是以天命玄鸟为元素的书包。 嗯， 还有就是以卡通形象那个为元素的立体的折纸。 嗯， 折纸，这个折纸的折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最后可以放在桌子上放文具啊什么的，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盒子。 嗯， 还有就是根据雨燕迁徙图做的这么一个填图的绘本。 嗯，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北京雨燕嘛。其实之前呢也有过一些介绍，我们知道北京雨燕呢也是这个应该说跟北京城这个关系是相当的悠久了哈。而且北京雨燕呢也是在咱们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也是作为这个代表形象之一，是吧关馆长？ 对对 啊， 这个北京雨燕呢其实咱们最早的是从这个诗经里面提到的，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那么这个词呢 应该说是这个玄鸟一词呢最早的出处，也是玄鸟生商这一个传说的由来。 嗯，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北京呢，我们说最早叫燕京啊，这个燕和这个燕字啊。 嗯， 那么其实历史上传说的呢，吞了玄鸟蛋然后降生的呢，还不仅仅是这个咱们说的商， 嗯， 还有包括当年史记的秦本纪里面记的秦。那么其实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 嗯， 我们常说的这个盘古开天地， 嗯， 其实讲的盘古就是生在一个蛋里。 啊， 这个一个民族呢，做他自己很多的故事。 嗯， 那么玄鸟呢，作为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图腾， 嗯， 其实很早很早就说明我们的先民对飞翔的这个功能的那种渴望， 对， 和对飞翔的一种神秘。 嗯， 哎， 那么北京雨燕呢，它应该说是。如果是过去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他在北京的每一座楼台之外哈，他都能看到他舒展的双翅搭窝。那么这个北京雨燕，它也是是属于这个燕子的一个属类是吧？它就是雨燕这一属是吗？ 嗯，它属于这个，其实它跟那个家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可能北京人更多的熟悉，原来熟悉的更多的是家燕 啊。 对，这个雨燕呢， 那雨燕它和其他燕子有什么区别呢？ 嗯，雨燕呢，实际上它是本身跟家燕都不属于一个科目里头。 嗯， 雨燕呢，它是这个它善于空中那个捕捉这个昆虫。 嗯， 它的嘴呢是呈那个三角形，那么家燕那个口裂呢非常大，这样呢就它便于在空中这个捕捉这个昆虫，所以它是能够捕食大量的那个蚊蝇啊和那个。农林害虫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北京雨燕呢，它是具有高超的这个飞行的本领，它飞行速度非常快， 嗯， 每个小时呢可以达到这个110到200公里， 嗯， 是那个远距离飞行的这个鸟类之一。 对，远距离可远的可远的地方了，我记得关馆长原来说过哈，飞到非洲过是吧， 它单程从北京到非洲大概就10000多公里。 嗯， 而且它就是我们说的它不食人间烟火呀，它是嘴张得很大， 嗯， 在飞行中它去捕食这个空中细小的昆虫， 而且也不歇着，因为在海上也没地儿歇啊。 哎，好，但是它的飞行路线好像不走海， 不走海， 它基本沿着山。我们讲它穿京津冀沿一带一路嘛， 哦， 飞行，它还是从欧亚大陆的这个陆地边上， 嗯， 偶尔从海边上过去。 嗯， 因为海上它没有可食用的昆虫。 哦，陆地上才能有。 对对对， 海上就剩鱼了，它也吃不着。 是，它够不着啊，哦 嗯。所以说，北京雨燕和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家燕，实际上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燕子， 它一个是属于这个北京雨燕，它家燕北京雨燕是属于攀禽， 嗯， 家燕呢它是属于鸣禽， 嗯， 它们从那个体毛， 什么叫攀禽？ 攀禽就是说它是能够只能攀岩在这个那个悬崖峭壁上，或者是它不能落在这个。它不能落在这个树枝啊或者电线上，咱们看到的家燕它是一般是能够落在这个树枝或者是电线上，它能抓住， 嗯， 它主要是就是说这个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生就是特殊的一个生理特征吧，就是家燕呢它的四个巢趾四个那个 爪子， 对，爪子都是朝一个三个朝前一个朝后，那么雨燕呢它是四个都是朝前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体毛特征上其实也能看出家燕和雨燕的一个区别吧，就是雨燕呢是全身几乎是黑褐色的，它只有在喉部呈一点灰白色，但是家燕呢背部呢实际上是蓝黑色的， 嗯， 背腹部有白色，而且喉部有一颗那个栗红色， 嗯 嗯，雨燕的翅膀其实从翅膀上也可以分出来，它比家燕的翅膀要长很多，呈镰刀形的，它筑巢的方式也不一样，其实咱们看到的很多房檐下边的那个巢都是家燕的巢，不是雨燕的巢。雨燕的巢它一般都在高大的建筑物那个建筑物上。 嗯，那我们说这个600年来雨燕每年都会来正阳门跟正阳门相会哈，这个是有历史记载吗？ 有历史记载， 嗯， 就是大概是正阳门城楼建立了可能没有多久吧，因为它没有很准确的年份， 嗯， 雨燕就来了。其实雨燕呢它是进化的，它跟人应该说一路相伴， 嗯， 那么人们最开始几千年前没有高大的木质古殿，很有可能它就在一些山林啊峭壁上， 嗯， 之所以说攀禽就是它实际上叫攀登的那个攀， 哦， 哎，攀禽。那么其实雨燕呢大家从体量可以看到它的翅膀非常大， 嗯， 也就是说它把全部的能量都 都发展体魄， 飞行的这个 哎，发展体魄 技能上了。 它其他方面反而进化的慢，比方说它的发出的声音就简单， 嗯， 哎，它的这个迁徙路线呢，一直坚持从北京到非洲。其实我们在研究这个， 嗯、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嗯， 因为它不符合动物这个节能的这个本能，它不是就近， 嗯、 它是那么老远，而且。多少年他都是这样，我所以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假想， 嗯、 就是雨燕会不会当时是跟智人一起从非洲走出来的？ 哎呀， 因为他每次都要回家嘛， 嗯， 为什么我们讲迁徙是一种回归的承诺？ 嗯， 是他每年都要回老家，每年都要回老家，人一步步从非洲走出来， 嗯， 然后呢，他每年都回去，人回不去了，人没他那个速度。但是我们讲在进化这个论上来讲，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翅膀上，放在飞行上，飞得也快，但是呢大脑可能会发育的慢一点。 哎，那这个雨燕刚才说了，实际上就是正阳门建好之后就一直会每一年会过来哈。 对对对。 那实际上那个时候应该说北京城其他的地方也会有是吧？ 也会有。其实最早我们现在记录大概应该是他原来在山林，在山里。 嗯， 燕山呢，在山里，慢慢人类建了城市，有高大的古建了， 嗯， 对吧？另外一个，它为什么总跟人相伴？ 嗯， 我们也是在推测，现在没有研究成果。 嗯， 就是它采食的地方主要在湿地，它是吃蚊虫嘛。 嗯， 按说什么地方有蚊虫，它应该在什么地方季节？但是应该想它在这个木质古建中间，应该是产卵孵化比较方便， 嗯， 而且远离那些其他的动物。 北京有不少的这个木质古建啊。 对对对，所以它就习惯了。 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春分，我国24节气之一，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古代将春分分为三候，一候玄鸟至，二候发惊雷，三候始电。春季万物复苏，草木生长发芽，冬眠的动物苏醒，鸟类也开始迁徙，离开越冬地向繁殖地进发。玄鸟至指的就是候鸟归来，具体说来是燕子归来。作为中华大地上最常见的鸟类之一，燕子身上的羽毛以黑色为主，正符合秋分去春分来的玄鸟特征。玄鸟在中国文献中有不少相关记载，《诗经·商颂·玄鸟篇》中记载的“天命玄鸟，降生而伤”是玄鸟一词最早的出处，也是玄鸟生伤这一传说的由来。春分时节，燕子归来是万物繁衍的好时节。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雨燕是唯一一种以北京命名的鸟，它和正阳门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如今的人们又如何保护北京雨燕和古建筑呢？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正阳门管理处主任关占修以及正阳门管理处副研究馆员袁学军。那么我们刚才呢说到了这个5月18号这天，咱们正阳门是有一个展览叫关注北京雨燕刚刚开幕。为什么是选在这个时候呢？除了那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之外，肯定还别有深意是吧，关馆长？ 对对对， 嗯， 那个咱们是这样，因为每年的大概4月份的时候雨燕回来， 嗯， 我们今年呢其实是准备晚了，原计划呢他大概4月中下旬回来， 嗯， 但是呢结果没想到他有的回来的早了，我们在装那个监控的时候， 嗯， 实际上设备刚刚装完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就回来了，而且有先回来的有后回来的， 嗯， 哎呀，这个因为我们袁老师非常辛苦啊，这个岁数很大，爬到那个顶楼上去一点点看那个故事， 每天都得观察是吧？ 我们安装这个监控探头以后24小时观察， 24小时观察，而且、 特别有意思。 我也特别跟大家说，袁老师昨天晚上还在这个城楼上值班哈，今天直接从单位过来的， 对， 非常辛苦。 我们称袁老师为雨燕妈妈。 哎呀，太不容易了。那最早这波雨燕今年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最早的两只雨燕是今年4月6号回来的。当时呢我们监控还没有装好， 嗯， 而且最有趣的呢就是说当时呢我们因为在雨燕没回来之前吧，我们是为了那个科研， 嗯， 我们把它的那个巢有一个巢拿去做 3D 扫描， 嗯， 因为我们想做人工巢穴嘛， 嗯 嗯，结果它回来以后呢看到家没有了，但是他还是在家附近的横梁上卧着， 嗯， 所以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赶快把他的那个巢给送上去了， 把人房子给退回去， 把房子装好以后呢 刚装上以后呢，他真的就回到了那个他自己的家了。 哦，哎，那他们每一年不是重新来搭巢，回旧巢？ 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啊，其实我咱们说啊，用人的意志去想雨燕，他每年来找自己的巢，而且他是固定的，不会找错了，说把别的雨燕的鸟巢找了，不会。 哟， 而且这次呢，我们就是为什么取下来还没装回去的时候， 嗯， 他那一对雨燕，他就在那个他原来巢那位置来回打转。 哦， 最后装上以后呢，还有一个小插曲， 嗯， 就是装上以后呢，因为着急嘛， 嗯， 就没有来得及给他加固 啊。 结果没想到两个雨燕那儿，我们也搞不清楚他是打架还是在那儿确认巢是不是安全。反正最后俩人扑腾扑腾把那个巢打翻了。 哦， 没办法，我们第二天又上去一次，用那铜丝把它卡住，就等于把它箍在那个梁上。 嗯， 这样的话还好。其实，哎呀，我跟你说，要是看了我们那，当然我们现在数据保密哈，就是那个监控看雨燕特别有意思，他们之间的家庭关系 是吗？ 哎， 那您说现在您办了这个雨燕的展览，大家去那只能看展览，看不着燕子吗？应该能看见吧？ 是这样，我们你看天空飞的燕子， 嗯， 大概在5点多钟，就是 傍晚的时候， 傍晚非常多。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住在正阳门的雨燕，我们也有周围的， 嗯， 感觉到都是到天安门广场来搞文化活动的，啊， 而且那个时候看完这个雨燕归巢之后，然后就看这个整个前门天安门华灯初上，特别美啊。 对，我们其实就配套搞了一个，其实上次我们也说过这样， 嗯， 做一个华灯初上。 嗯， 那么这次呢雨燕展开展，雨燕回来之后，我们想马上陆续开展一些活动， 嗯， 就是在傍晚，在闭馆之后，我们只这个接待内部的咱们报名的这些观众们， 哦， 啊，到那儿一个呢细聊一聊雨燕，因为毕竟咱们节目时间短， 嗯，是。 还有一个呢，我们那儿能监控，可以让大家看。 嗯， 刚才袁老师说那神秘兮兮， 嗯， 其实就是让大家在一台小电脑屏幕上去观看我们的监测数据， 能看到监控的东西， 能看到，能看到计时的。哦，我们还想录一段，我们这次还拍了一个片子，非常好， 哦， 就叫《天命玄鸟》。 嗯， 基本上讲述了雨燕的大概的一个逻辑关系。 其实可以把这个放在网上呀，您知道他们有的那个网上就直播那大熊猫，那也不干什么，就把摄像头24小时搁在那儿，收视率很高的。 对对，其实我们有这个想法，但是正阳门呢，有一个它自身的特点，就是第一，它在天安门广场， 对对对， 比较敏感。 嗯。 第二一个呢，现在有些数据呢，因为还是处于科研状态。 是。 我们今后吧，明后年争取做到实时监控。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到正阳门来看，其实更有意思哈。 对对对， 比通过这个网络看更有意思。 对对。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福娃妮妮就是以北京雨燕为原型的，这个而且在咱正阳门也有北京雨燕的这个卡通形象，这样大家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这个图片。那么咱们这个北京雨燕的卡通形象哈，您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当时为什么是这么设计的呢？有什么说法吗？ 其实我们这个雨燕卡通形象的设计的早， 嗯， 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去年准备做雨燕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在设计，考虑到呢雨燕呢一个被容易被这个青少年观众接受， 嗯， 再一个呢这个古老的文化呢毕竟不能代表未来， 嗯， 所以我们想就是能设计一个让年轻人让孩子们接受这么一个形象， 嗯， 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原来的我们那个燕国达人的设计团队，又在里面又设计这个正阳门的，原来是想把北京雨燕呢作为一个燕国达人的形象， 嗯， 大家都联合嘛。 对，我跟大家说说，哎，这个活动也是这个关主任一手搞起来的，好，特别的有意思。 是是是，也是京津冀大家合作的一个品牌。 是是是， 当时是想呢把它作为燕国达人战队中的一员 啊。 后来呢慢慢慢慢越设计越大吧，他就现在开始有自独立的品牌性格了。 嗯， 比方说我们给他设计的呢是展翅飞翔的一个少年。 哎，对，特别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 有一点点像这个脸，有点像我们看动画片哪吒那样的小朋友的样子哈。 对对对，而且他脑门还有一个红点， 哎， 就为这个红点我们还改了2回设计。 为什么呀？ 原来呢是一个三角倒三角， 嗯， 后来呢就觉得还是用正阳门下那个零公里标识点， 嗯， 用那个圆点，还有一它边还有4个小点，大家细看能看到， 嗯， 那个是代表那个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4个神兽， 哦， 所以包含了特别多的元素。 嗯，对，在这里又说到一个正阳门，这里也是中国公路零公里起点，还有一个标志牌在这儿。 对对， 关馆长每次说啊，你说咱们去什么去这个 甭管是去广东啊，还是去这个新疆啊，多少多少几千公里，这几千公里是以谁为标准？就是从正阳门这儿出去的，是吧？ 对对，其实我们最近呢，开发一系列的正阳门的这个标识， 啊、 就是天上有天命的玄鸟， 嗯， 地上呢有零公里标识的所谓的时代的地标， 嗯， 中间呢我是600年的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 哎， 其实像正阳门，对吧？海陆空，哎。三界都有， 所以去一趟是不虚此行哈。 对对对， 来，大家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是正阳门的语言，不是这个福娃妮妮啊，大家不要搞错了。那么网友阿成说了，刚才说了雨燕跨越万里，它是从哪儿飞来的？其实刚才也说到是从这个非洲飞来的哈。这个雨燕其实刚才也说到，就是它在北京第一次被发现，是当时是。是1870年的时候是吗？ 1870年 是被英国的一位这个博物学家叫罗伯特斯温侯，他是在北京采集到了第一只雨燕的标本，然后给命的名哈。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北京雨燕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他。以前可能大家就是没有一个更规范的叫法，这个实际上是把他的这个什么科什么属啊都已经搞清楚了哈。那么雨燕他刚才说了是飞到南非那边是吧？ 对，飞到南非， 嗯， 南非啊，纳米比亚， 嗯， 其实我们也挺奇怪的，你说那地方哪有什么高大的木质古建呢？ 嗯， 但是 它到那又改习性了，难道是？ 对，我也觉得它应该是有变化，就是它从非洲走出来之后，它慢慢更适应了城市生活， 嗯， 啊，更具有城市化的特点， 嗯， 但是它每年它都不忘自己的家乡，它一定带着孩子回去看看， 嗯， 但是听说在那边它还是应该在沙漠中间。因为那边确实没有高大的木质古建，但是呢，研究呢现在其实还没有到那一个程度。 嗯， 据说当地非洲一带也是把燕子当成一种神啊，来 吉祥物似的， 吉祥物来供奉。 哦、 当然，我们想今年是中国跟南非建交20周年嘛， 嗯， 其实我们也想呢跟非洲那方面联系联系，大家能不能搞共同的研究？ 对。最好是就是能够让这个雨燕就跟鸽子一样带上那种环儿，就是这边到那边也都能监测到。 对，其实有， 啊、 就是颐和园的那个雨燕， 嗯， 是被这个鸟类学家他们装上那个光敏定位器， 嗯， 哎，但是因为它雨燕呢本身才不到40克， 嗯， 咱们它带的那个定位器呢也不可能太重， 嗯， 储存的信息量不能太多， 啊、哦， 那么即使这样的话呢，大家已经基本上摸清了它的线路。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迁徙规律呢？ 迁徙规律呢，其实还是它是每年的7月底左右去离开， 嗯， 离开这个北京去往南走， 嗯， 最后到非洲。它大概飞行呢，去的时候因为带着小燕子，它大概要飞3个月左右， 嗯， 回来呢小燕子就成熟了，它就2个多月，哎，能有时间差。 那就看来是2、3月份就是从 他应该是对，应该是咱们的2、3月份就从非洲往过飞了。 哦、 想想看，其实我们在想，他不是所有的燕子从北京都能飞到非洲，中间一定会有这个自然死亡啊，或者是我们说为什么它叫顶风冒，不能不是冒雪啊， 嗯、 顶风冒雨。 对 啊，为什么我们想就是说打造了一个雨燕精神呢？就是说其实雨燕真的很不容易， 他 带着小燕子刚刚会飞，就一路飞10000多公里。往非洲走， 嗯， 这真是一种情怀， 这太锻炼孩子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教育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 啊。网友陈香说，那北京雨燕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种高大的古建，尤其钟情正阳门呢？ 嗯，其实呢，这从它的那个生理结构来讲， 嗯， 因为它那个脚趾嘛，反正原来专家认为它4个脚趾很整齐的向前， 嗯， 不过我们这次发现呢，它还是3个脚趾向前，一个脚趾呢稍微偏厚一点， 嗯， 从分析来看，它应该是没有完全退化掉， 嗯， 但是它确实握不住，像咱们说的树枝啊、电线呀、啊、什么，在它上面挂上待不住， 哦， 它很容易掉， 嗯， 这样的话，它在木质古建里面呢，我们看录像啊，觉得它从古建里从那个小口进来之后， 他 开玩笑特别逗，他像爬一样，从那个飞进着地口到他那窝，就像爬一样，晃晃悠悠，晃悠悠。 他不会独立行走，他晃晃悠悠，有点像企鹅似的，晃晃悠悠的在那 儿。哦，他走不稳， 他走不稳。 哦，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其实刚才说了，这个雨燕会在一些古建筑里头，其实现在在这个颐和园、雍和宫、天坛、前门这些高大的古建上，应该是雨燕都有筑巢，是吧？ 还有，但是好像数量不一定很多。 啊、对，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颐和园现在是有100多只。 嗯，其实是这样，颐和园一直是作为这个 爱鸟观鸟的这些爱好者们，他观测呀，哎，甚至他捕捉，包括做环制啊，包括咱们那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很多专家们他们也在做。之所以在那儿呢，还是说颐和园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 对， 哎，这个正阳门这一点，应该说我们还不如颐和园做得好。我们从今年开始起吧，奋起直追。而且这次我们518的时候，我们和北京市这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还有颐和园，我们几家也是签了一个倡议，就共同来这个关注北京雨燕。 颐和园主要是地儿大， 颐和园它开放。对，正阳门它地方小嘛，在天安门广场。 对，但是雨燕就喜欢这儿。 哎，对，哎，这就是人少的地方，反正对它的打搅少，它更愿意在这儿。其实也不敢说谁的数量多少，而且咱们现在有时候统计数量也是目测 啊， 慢慢咱们 它也是挥来挥去哈。 对对对， 飞到这儿，飞到那儿， 飞到那儿，大家基本上目测，就同时间开始目测，然后大概统计用照片，然后再数，还是有点人工，慢慢还是用点大数据，用点高科技的东西。 没错。那么北京雨燕跟正阳门结缘也有600年左右的这个历史了，很深厚的这个渊源了哈。那么我们也知道正阳门一直是在做这个北京雨燕的这个保护工作，而且呢刚才还说了还为回到这里的雨燕加固他们的巢穴啊之类的，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保护措施呢现在？ 其实呢我们是这样，就是说北京呢有很多古建装了那个防鸟网，其实也主要是为了防麻雀，但是确实呢给雨燕的回巢呢也造成一些困难，我们呢还是在考虑呢，就是说城市生态的保护和古建的保护，作为我们古建单位来讲，可能更应该侧重古建保护。 对呀、就所以也有人会有这样的担心，觉得这个雨燕来这筑巢会不会对古建有损害之类的呢？ 对，所以今年我们专门申请了一个课题，就由袁老师负责，就是研究这个雨燕的粪便，比如说它对木头的影响，对吧，和保护。所以袁老师您给介绍介绍。 我们今年呢就开展的这个古建保护与城市生态的这么一个课题研究，但是这个课题呢说句实话是一个跨学科的，而且在目前为止是比较前瞻的这么一个课题。我们今年只是就是开展了，就是说对雨燕呢进行了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先了解它雨燕的这个生活的习性，完了观察它对古建的这个破坏程度，我们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雨燕的粪便进行这个检测，看它的酸碱度，看它的就是里头有什么微生物，就是对古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它的那个影响因素是什么。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雨燕的巢穴进行了这个分析。最终呢我们这个想刚才关主任也说了哈，就是说我们要最终要搞的是古建保护。那么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想通过这个几年的这个研究吧，最终找到了一个就是古建保护和城市生态建设共赢的这么一个途径和新的方法。 其实要说这个雨燕也是几百年来在这么多的这个高大的这个建筑物中做巢啊，这个繁衍生息，它跟人应该说也是和谐相处了这么多年，要说这建筑物也不会这么脆弱吧。 对，其实啊咱们现在说啊，这个因为袁老师的科研课题没有出来啊，我先透露点小消息。就像前日我们说的，你说水滴从天上自由落体掉下会不会砸伤人，这专家研究半天，后来大家说下雨是砸不死人的。其实呢从实际来看，雨燕呢就是现有的这个正阳门上面木结构100多年，雨燕几乎就在那100多年了。看不到有什么影响，因为实际上造成最大的麻烦就是雨燕的粪便呀、需要勤打扫，就是人工上会有一点问题。有的时候呢这个雨燕呢它因为它还是挺爱惜的，它的窝它都把那个屎往外拉，粪便往外排，有的时候古建那个我们红墙会有一点那个痕迹、其实就是只要我们费点心思完全可以保护雨燕，他在那筑巢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不作为科研数据啊，我是作为我们普通观众的眼光来说。 对，我们目前其实从那个正阳门吊顶里头，天花板吊顶里头的这个雨燕的这个巢穴观测啊，因为这个 正阳门呢是在1907年修建以后，只是在77年进行了一个加固，所以我们在吊顶里发现，只是发现了一些鱼雁的粪便，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它对古建，就是木材有多大的损害。 嗯，那么袁老师刚才说了，刚才关馆长说了，说这个袁老师是这个帮着鱼雁搭窝，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还有亲自是爬到那个上面去，很不容易哈。那么很多朋友也很想知道，正阳门上现在到底有多少鱼雁在这里安了家呢？ 现在我们从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啊， 嗯， 大概应该有30-40家， 嗯， 鱼雁的 30-40家， 哎、对， 哦， 每家是两只， 哎、对 两只、 嗯， 标准夫妻。 哦，哎，那他们带回来的小鸟就自己安家了是吗？ 他们是这样，他把那个蛋孵在这个就是产了蛋之后啊， 啊、 嗯，他们孵化的时候，然后长大了一起从这飞到非洲， 嗯， 再回来，咱们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就现在我们也分不清哪是雄性哪是雌性，反正看着呢，从监控上看都长得一样。 嗯， 原来总说我们有一个巢穴、嗯、特别有意思。 嗯， 那袁老师还专门有的时候经常半夜都盯着他，就是我们的阿呆和欢喜。 哦， 这是阿呆和欢喜呢，这是最早回到正阳门的那个两只鱼雁。 嗯， 当时我们正好在举办那个阿呆的欢喜展。 对， 所以 我记得在春节前后。 对 对 对，现给他起的名、 是， 所以我们就给他起叫阿呆的欢喜。 啊， 不是，就给他起名叫阿呆和欢喜。嗯、这两只鱼雁确实特别有意思。 嗯， 他们呢每天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每天早出晚归。 嗯， 现在呢欢喜就基本上不离开他的家了，开始那个准备孵小鱼雁了。 哦，已经产下那个， 应该是 产蛋 了， 因为我们现在从监控上看不到他这个蛋、 哦， 这个监控的这个角度。 嗯， 其实特别有意思啊！我讲为什么叫阿呆和欢喜，就是在这个窝，就是那个窝被打翻的那一对鱼雁呢。 啊、 哦，有一只鱼雁吧，老被半夜就挤出来，因为它窝小。就俩人扑通扑通，最后有一个出来在外边特可怜，在那站着。我就说这么好，这是那阿呆，这是被老婆轰出家门在外边站着，然后正好用那个阿呆的欢喜那个展览名字 来命名， 哎，来命名，那就给这个雄性的起名为阿呆，雌性取名为欢喜。 嗯， 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也分不清哪个是，但是特可怜巴巴的站在外面就是阿呆。 其实现在我昨天晚上还在值班的时候，我还在看监控。 嗯， 他晚上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认为就是阿呆还是在外边睡， 嗨， 欢喜在家里头，在巢里头， 母亲带孩子， 对， 进去是都进去了，然后到晚上又被挤出来了， 啊、对。 但是很有意思，我们想啊，因为他这个大燕子不可能喂大燕子， 嗯、 他俩应该有换班，就咱们分不清 啊、哦， 就是他要出去觅食嘛， 嗯嗯， 因为他吃饭，他不像说大可以吐出来再什么， 对对对， 好像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还搞不懂啊， 嗯、 为什么今年我们叫关注北京鱼雁呢？ 嗯， 就是先开始观察关注， 嗯， 很多的结论还出不来。恐怕需要几年， 对， 但是这就很有意思。 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一块儿哈， 对，跟我们一块儿去关注， 是是是 啊，看看谁是阿呆。 网友秋日思雨说：“这个大雁是忠贞之鸟，想问问这雨雁是一夫一妻吗？” 是一夫一妻， 也是。 我们对、嗯、我们通过观测的时候，我们看到特别有趣的一幕， 嗯、 就是有一天有一只雨雁，等于算是第三者吧，入侵到另外一对那个雨雁家里去了，结果这个。夫妻俩就使劲的盯着这个第三者，最后夫妻俩一起把这第三者给赶出去了， 齐心合力的。 对， 我总觉得他不是插足去了，他是抢家去了，就真的有雨燕，匆匆忙忙没有窝。 哦， 他不是所有的人都买了房子，他也有的没房子抢人家房子， 想来抢房子哈。 对，特别明显，这个时候应该夫妻俩是站在一起轰这个第三只。 哦，哎，那雨燕一次这个产蛋产几只呢？ 现在咱们发现的、嗯、 我们发现的是4只。 4只 哈。 4只、 啊。 但是它基本上是隔天产一个蛋。 嗯 嗯。 那都能孵出来吗？ 不会，不应该都能孵出来。因为我们在鱼雁没回来之前，我们那个到顶层上去勘察的时候就发现有没有孵化出来的那个蛋。 嗯哦，那他这一年就是产这一波蛋吗？就是这一波， 应该是 隔几天一只一只的。 嗯，好像没有再多了，咱们目前没有发现。 对，我们现在发现的就是， 嗯、因为感觉到他有的时候，像这次就有一个雨燕一窝，把那蛋推出来了，从里头挤出来了。 啊、嗯， 起来我们也没上去人工的把它搁放回去， 观察呗。 对，还得尊重这个自然哈。 对， 他可能也有什么问题，他自己就把他给淘汰出来。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个这优胜劣汰嘛，会不会他发现有问题，他把他淘汰出来了？就是我们在这拿人的想法去猜燕子，其实有时候可能挺 幼稚。大自然的力量很神奇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放任他，让他自己去做。 是，干预的越少，其实他应该是说就是在越自然的环境下，能够实现他的这个种族的优化哈。 对， 那他孵一窝蛋大概多长时间呢？ 从目前看产蛋，当然了还没有出小鸟呢。应该是20天以上，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还每天观察，要不说袁老师语言妈妈每天晚上都看。 我们这儿反正我从我们监控里看到的，我们见到的第一只这个鱼燕的蛋是5月7号， 嗯， 等于现在还小鱼燕还没有出生。 哦，5月7号、嗯、等于是生下了这个蛋， 对 吧？ 对。 哦，那这还得且要一阵子呢。 对，估计到5月底6月初的样子。 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哈、 嗯。 这鱼燕确实是非常可爱。 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北京雨燕隶属于雨燕目雨燕科，比常见的燕子体型稍大，羽毛黑褐色，胸腹部有白色细纵纹。它们外观呈流线型，飞行速度极快，而且是著名的食虫异鸟。每年4月到10月，遍布城区的雨燕还是异景。1870年，英国人温斯侯在北京第一次采集到其标本，并命名为北京雨燕。作为古都最常见的夏候鸟之一，北京雨燕深受民众的喜爱，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楼燕。北京雨燕通身黑褐色，身形矫健，每年7月底至8月初飞越千里前往南方过冬，在次年春分之后大约4月初返回北京繁衍生息。这种可爱的小生灵非常喜欢与人相伴，习惯在人造建筑物上造窝繁衍，红墙碧瓦、楼阁高台上雨燕漫天飞舞，相互竞逐的情景是这座古老而悠扬的城市的韵味。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正阳门管理处的关占修主任和正阳门管理处副研究馆员袁学军，带我们一起走进正阳门上的北京雨燕。网友琳琳就说了，说看到有些动物研究会给鸟啊戴上脚环，或者这身上戴个芯片，咱们这个雨燕刚才这个关主任说的其实也有，是吧？ 也有， 是吗，袁老师？ 对、这个主要是这个工作主要是颐和园在做。颐和园其实就是鸟类专家带着志愿者吧，大概在装脚环的这个活动上大概从事了有12年。 嗯， 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是鸟类学家赵新茹老师带着志愿者，等于是给这个颐和园的北京雨燕装了光敏定位仪。 嗯， 其实也就是因为装了这个光敏定位仪，我们才知道雨燕最后飞到了哪儿。 嗯， 原来一直不知道雨燕从北京走飞哪儿去了。 嗯， 所以装完以后，通过这个2年的那个监测， 嗯， 知道北京雨燕最终飞到了南非纳米比亚。 嗯，网友石头说，这样记录雨燕的生活不会打扰到他们吗？其实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就是现在我们就是用一些什么样更好的办法，既不打扰他们又能够记录哈。 其实雨燕还是愿意与人为伴，所以咱们不管是装这个脚环也好，还是装光敏定位仪，都并没有打扰它的生活。包括我们今年在我们正阳门城楼顶层上装的这个红外的这个监控设备， 嗯， 都没有打扰它。而且呢，我们也尝试性的做了点试验吧， 嗯， 就是在雨燕的这个巢的附近吧，我们放了一些杂草在它的窝旁，就是看它会不会去用就地取材。 嗯， 但我们从监控里看到它是真的就会，如果你在它窝旁边放到了一些它筑巢用的材料， 嗯， 它就会就近取材，用这个材料去装修他的家了。 哦、 其实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哈、咱们总担心把雨燕当宠物一样，其实不是。 嗯， 雨燕它是野生候鸟，它的生命力其实很顽强的。 能飞那几万公里。 对对对。 太不一般了。 啊，我们原来担心我们用红外的这种会不会影响它的什么睡眠呀、这个孵化呀、现在看几乎没有。 不失眠。 哎，对对，我们只是不太敢上去过多的去打扰它， 就人 影响 不怎么上去。 对对对。 仪器来看着会好一些。 对，其实我们特别想上去，就这蛋到底孵成什么样了，也没去倒是。 啊、 嗯， 就让他静静的在那儿待着哈，这样他才能待得久呀。 对， 老去看，待会儿把人给吓跑了。 对，我们现在都是从监控里看 啊、 嗯，好奇心太重，有时候也不好。 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去这个正阳门城楼的话，一方面就是我们能看到。刚才关馆长说的就是早晨和傍晚都有雨。 对，他实际上我们觉得那个两个时间应该是他们聚集的时候。 啊、 哦。这个确实有很多，有不少。 嗯。 但是我这阵没有注意哈，就是说他在那个已经开始有一只燕子在窝里孵小燕的时候，他那个数量会不会减少， 嗯， 会不会都是出来。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那个中间出来，原来以为呢那个时候蚊虫多一点。 嗯。 但是广场上没有太多蚊虫。 嗯。 他一定是有什么这个就跟那个早晚要开会一样， 就等你们这个数据收集完了之后，把这一年两年的放在一起就能看。 对对对，要慢慢研究它为什么聚集 啊、嗯。那但是现在其实针对大家对于这个雨燕的这个喜爱和好奇，咱们还是搞了很多活动的哈。 对对，一个是呢、嗯、想请这个咱们说、啊。关注雨燕的这种，还有一种什么，就是不太了解，因为野生候鸟里面有很多咱们这个农耕文化不明白的， 嗯， 就咱们是守一个地方不动， 嗯， 他们是每年都来回飞、 嗯、 候鸟嘛，还一个就是青少年， 嗯， 大家孩子们就爱养小动物， 是 爱观测， 嗯， 因为我想一旦小雨燕出来了，可能就会更有意思了， 对， 那六一前后看燕子怎么喂这小燕子。 哎，正好是六一前后出小燕子， 应该是六一前后的预测啊、嗯、也不敢说就很准、 嗯、 对，其实现在从我们监测看嘛，现在基本上有一只燕子已经全天都不出去了， 嗯， 刚开始孵蛋的时候其实它还会出去觅食，现在不出去了已经、 哦嗯、全天都不出去在这孵着，也就是说在六一前后小燕子有可能会孵出来、 啊、 到时候咱们也会搞一些活动，组织同学们孩子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要是大家这个听众要有感兴趣的可以报名、 嗯、 啊，可以跟我们联系、 哎、 我们因为这个确实不能大规模组织几百人， 是 咱们一般三五十人是最合适的。 咱那地儿也没有那么大呀。 对对对，而且这神秘兮兮嘛，人多了不就不神秘了。 那到时候怎么找您这报名呢？ 到时候我们有那个公众微信公众号，也有联系电话。 微信公众号叫什么名字？ 叫关 正阳， 叫正阳发布， 正阳发布。 我们应该确实有个关注，应该有个关注北京雨燕， 北京雨燕 应该有这么一个。 不，先别说乱了，正阳发布， 正阳发布， 对对对，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如果想去看的话，来报名，想参加这个活动，尤其是想在一些特别的时间节点，特别早或者特别晚要看的话啊， 对对对， 一 早一晚， 通过这个来报名、 嗯。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现在雨燕其实是在北京的，比如说你们是有一个联动，刚才这个。袁老师也说的，颐和园他们那儿是给套脚环、 嗯、 咱们北京有一些这个古建都有一个联动的保护，包括我知道关主任一直在做的京津冀这边也有一些联动是吧？ 对对对、嗯、其实京津冀呢，我目前已经确认的就是在天津蓟县有个独乐寺，我们前两天刚去回来，那个地方也有雨燕， 嗯， 因为它也是一个古建，据说是唐代之前的一个古建， 嗯， 但是这次呢，因为呢时间紧，我们是5月20号到的， 嗯， 因为大家518、519这都这么忙呢， 是， 哎，我们下一步想准备去调研一下， 哦、 因为呢，实际上雨燕它所代表的文化跟京津冀的文化起源是有关系的。就是燕国嘛、 哦、 燕赵文化，这个燕国跟雨燕应该是有某种文化联系，我们也在做这个调研、 哦、 另外也想呢，因为雨燕既然它穿过京津冀嘛， 嗯， 而且是燕文化的，跟燕文化起源有关系， 嗯， 还有一个就是也想组织京津冀的小朋友过来看， 嗯， 因为孩子们看博物馆嘛，除了看展览啊，看文物这种比较固化的一种东西，更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博物馆国际博物馆日的那个叫超级链接的博物馆， 嗯， 这个叫新方法新公众， 嗯， 哎，我们要通过雨燕这种活态的文物，让这个原来不去博物馆的人来博物馆。 它真的是活文物哈，几百年的历史。 我觉得还不止，很有可能，因为不敢说嘛。 不是正阳门的历史， 哎，对对对， 正阳门有6万年的历史， 其实就是一开始有正阳门了，几乎就有雨燕了。 哦，嗯、所以说。真的是就是到正阳门这样的地方，我们不但是能够看到北京的这个历史，刚才您说了这天上地下和中段都有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想什么呢，通过这个大家关注北京雨燕，我们打造一个雨燕精神， 嗯， 就是我们认为雨燕它每年都回非洲然后还回到这儿来， 嗯， 有一种不忘初心的感觉，对吧？ 对， 它恋家嘛，它就这两地去飞、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路程非常艰难，带着小燕子顶风冒雨的这么飞， 嗯， 我们也给它 给他打造了语言精神，叫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哇，好棒。 哎，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推出了一个叫语言计划，就是博物馆去做文化扶贫。 哎， 这个因为扶贫这个，我觉得咱们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啊， 嗯， 其实除了希望财政多支持文化文博产业之外，更重要是我们把我们的优势的文化资源拿去对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咱们现在讲叫扶贫兼扶志嘛，对吧？先扶志， 嗯， 孩子们有志向了，有志气了，靠自己了，脱贫。 嗯， 哎， 好，那么最后二位跟大家说一下吧，去正阳门参观和观看不光是雨燕的展览了，整个如果想去正阳门的话，我们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咱们开闭馆的时间还有这个票价信息之类的。 我们现在呢因为是旺季，我们开8点钟就开始开放， 嗯， 到下午4点闭馆， 嗯， 周一是闭馆的， 嗯，那么这个是周一是博物馆都是通常的闭馆的 哈， 然后这边是有这个售票的是吧？ 对， 我们的门票呢是成人是20，学生是10块，但是对北京市的中小学生是免费的。对北京市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持着身份证或者老年证也是免费的。 嗯。有博物馆通票也是可以 啊，博物馆通票也可以 啊。好，北京语燕是古都北京中轴线上的活态文物，当他们和古建和谐共生，古都北京的文化又被延续了，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我们也期待着北京语燕跟正阳门有更多的故事能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讲述。小燕子孵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 没问题，没问题啊，是希望到时候咱们节目能做一个直播。 哎，好呀好呀好呀，到时候跟我们连个线说一下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 好，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都不会浪费，我等说声再会，从此再也不会，越是用心体会要比拥有可贵，我心里有个空位，觉得还有机会，自信的扬眉

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现实让我退缩，想已经不够， 张开手。